好，继续我他周报，我杰达，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8月25号星期一。 咁啊，继续我哋新闻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扯翻我哋近翻少少，我哋 Steam 嘅嘢。呢、這个就我有少少怀疑啊，我系 A/B test 啊，所以我之前我见到，但系都冇提到。Steam 我见咧就过几月前就已经有啊，但系最近先有人提啊。评价嗰边咧，佢系会根据唔同嘅语言，只要个语言嘅人数足够多嘅话，咁佢就会佢而家个评价最基本嘅定系佢只有好评唔差评噶嘛。佢系用好评率度讲一只游戏，系我哋成日都提噶啦嗰啲嘢。而佢经常会撞到嘅情况就系洗分数啊。而洗分数亦都好多时系来自某个地区。先讲我唔系特别针对北方邻国，我讲到明噶啦。但系的确好多时系来自佢哋会比较集中。但系亦都同一时间，咁亦都唔一定系咁嘅状况。有时系纯粹就系、是，哦，呢、这个文化圈入边觉得只 game 系好嘅，嗰、那个文化圈入边觉得只 game 普普通通嘅，即系尤其是啲比较着重本地文化嗰啲啊，譬如最前调翻转黑神话，唔好都已经系噶啦，即系你中国嘅文化塞咗咁多啲，唔单止西游记，好多中国文化塞鸠晒落去，咁啊，所以佢鬼佬世界未必睇得明，咁对佢评价可能就唔会咁高。即可能㗎，咁但係对中国嚟讲就係嗰啲文化就好劲，咁啊唔一定係打飞机㗎先讲，可能係因为佢哋睇得明，所以会比较评价会比较好。咁但係如果我作为一个鬼佬，我唔识中国文化，呢个 game 好唔好，如果我睇全球 overall 嘅话，就可能会有啲俾佢带偏咗。我要睇嘅应该就係我哋譬如我欧洲嘅，我欧洲呢个圈子入面到底识唔识呢样嘢，而佢嘅区分就係用语言。即系繁体中文、简体中文系两个分开噶，先讲啊。所以只要佢，譬如呢个咁嘅情况入边咧，就会只 game 如果系某个语言入边特别地差嘅话，咁如果你睇分区嘅话，你未必会睇到佢差嘅。咁亦都好合理啊。你觉得差啫，即系甲之砒霜，乙之蜜糖啫嘛。咁会咁嘅情况，咁佢咁样分翻开。个几月前我已经见到噶啦，咁更加有助分区啦。不过就你要睇，你咪点咗落去咯。你大个评分依然喺度嘅，就多咗个细分区啫。点都好嘅，咁你更加了解到底咩人做差评咯，老老实实咁啊。呢个就唔紧要嘅，咁样好啦。咁游戏相关消息，我哋终于讲 GameCom 啦。虽然就话入咗嚟啦，咁啊，咁啊，即系唔系来都来了，话系讲紧你系咪插咗入嚟噶啦？即系冇感觉，冇感觉。 不搞过咩？去到就系咩？冇头先我讲过啦，冇人提嘅。有人讲我啲 game， 但系冇人提过。嗱，讲咁唔好咁再抽水啦。唉，太过唔厚道啊！再抽水最右。 咁啊，讲翻啲入边公布嘅消息。咁最震撼消息当然就系狮子哥啦，动画城市狮子哥啊。之前话会出，冇确实日期啊嘛。不过啲人佢话2025年啫，咁2025年到年底为止，仲有一段时间啊嘛。GameCom 入边即系21至24号咯。呢个礼拜我哋下个礼拜出啦，9月4号，哇，特集式， 奇集性喎， 只 game 你等咗咁捻多年，跟住突然间同你讲我哋出啦，跟住突然间同你讲我哋下个礼拜发售啦，哇，你再快啲啊！ 唔系呢样嘢咧，对于 Switch 玩家嚟讲咧，其实佢几习惯，因为 Switch 咧系通常就咩啊？你只 game 唔系三个月内出到嘅话，你唔好同我宣导宣传，佢做咗宣传嘅话咧，经常正就咩？播完 Nintendo Direct 之后就话俾你知，即刻卖。呢样嘢见识过好几次嘅，所以如果系 Switch 二嘅玩家嚟讲咧，系惯噶啦。但其他厂通常做咩啊？早成年几两年前宣传话出，结果都系唔出嗰啲情况嘅大把。 咁狮子哥都系啊，之前喺直面会度一个 shot 啦，虽然呢一个 shot 咁大把，但系跟住之后而家9至4号咪出，咪符合呢个标准咯。咁现在喺 GameCom 入边就有仲有啲试玩啊嗰啲嘢啦。咁有人系带住小丑避去啊，大家都明白我 get 噶啦，就已经系咁啊，唔紧要啦。咁总之等咗咁耐，终于出啦。而且佢仲要话讲到明唔会有媒体先行版。为咗公平起见，所以系应该唔会发售当日就会见到有人出 game 之类嘅嘢噶啦。咁啊，自己探索啦，只 game 咁啊。另一个呢、这个就真系完全同啱啱相反啦，画咗个饼先。黑神话钟馗后面应该叫做黑钟馗啦，应该要咁叫啦。咁啊， 点咁黑神话嚟咗咧？ 谢 好，唔好收，唔好收个嘴，讲翻先嗱。 咁你昨天預咗嘅，咁你既然黑神話悟空紅咗之後，咁黑神話中葵啦，夠曬 DEI 啊嘛，大平權啦，有中國人又有黑人啦。咁跟住好似話仲有其他新系列嘅，一路黑神話系列嘅，仲有。 咁佢都做完黑悟空啦，老老實實再將後期 debug 之外，或者係加啲新嘢，即係嗰啲新技術啊嗰啲，可能你都要車落去啊，之前 DLSS 四啦嗰類之外，你唔會再有好重嘅遊戲開發，你係時候要做下一隻噶啦嘛。咁佢而家下一隻就話你聽係黑松葵，有片，但係實際上幾乎係喺紙上嘅企劃嚟嘅，暫時仲係乜鳩都未有嘅。當然我現在遊戲嗰個紅咗之後，佢哋應該唔使做咁耐嘅，即係有啲資金回籠啊，又有人投資啊，剩嗰啲嘢。咁但係而家佢先話開始開發，即係理論上而家佢應該係研發期。是研发不是开发啦，我之前有讲过啦。 写企划书吹紧水嗰个情况咯。 仲系嗰个程度嚟，可能企划书写好咗，但系企划书写好咗都企划，大家都知道企划书同最终成品可以系完全两回事嚟㗎嘛。咁总之现在只系一次企划嚟㗎啫。唔使咁快打开机，留返慢慢有撚牌你打，老老实实。呢隻 game 就算佢点样快开发都好，都要几年时间㗎啦，我估。咁啊。所以咁，总之就系续作咯。咁啊，睇你呢个先系真系见真章，老老实实，即系十年磨刀，一朝成名天下知。咁都好啊。咁之后咧 ，ending 咧，你要做一间立足到世界游戏公司，你唔可以做咗一隻作品，然后就永远噶嘛。你往后都要继续做嘅嘢，连续出到好作品，你先可以成为一间大家称道嘅一个游戏公司噶嘛。咁我。唔会特别地鄙视佢，亦都唔会特别夸奖佢嘅。总之睇下点咯。总之佢而家消息就嚟咗啦。咁啊，点解选择呢个game 咁样？我谂纯粹系时间关系嘅啫，即系比较合适嘅时间。咁佢终于个企划过 Q 咗啦，可以公布啦。咁佢咪即刻攞出嚟。而最近嘅就系 game 咁。放心啦，后边 TGS 啊嗰啲佢一样会照去嘅，应该啦，我估。咁啊， 跟住啊，好啊，跟住咧就系。之前講過嘅 Xbox Ali， 即係 Microsoft 同埋 ROG 合作嘅出入主機，咁叫跳個 Xbox 名，用特製 Win 十一系統喎，嘥氣啦！我覺得你用咩系統特製都係 Win 十一，咪又係。 你可以用 Win 十一咩？我調翻轉同你講， 咪就係咯。 即係如果你話我聽佢唔係用 Windows， 咁啊真係新聞啦，大佬。即係調翻轉，就算佢唔係同 Xbox 合作，唔同 Xbox 合作都，即係你睇之前舊 Ali 啊，都係入邊都係 Windows 嚟噶。 唔使咯，外國冇 Ali 都係噶。 你話聽你用 Linux 就曬曬曬新聞啦。 你用 SteamOS 就新聞，但係你而家合 Xbox 預咗噶啦，冇乜特別。佢又話就係、是，我根本覺得係機能會強得幾多，咪又係嗰粒咁嘅即係儲存AMD CPU。 如果你用 Ali 嘅话就系咗粒组存 CPU， 但系如果你用 ALX 咧，其实以手提机嚟讲系非常之强悍嘅。我重申一次啊，蔡，之前我哋都讲咗噶啦。如果你用 Ali 冇 X 嗰个嘅话，你用旧机都算够数，因为个性能都系咁嘅情况嘅啫。所以如果你要换机或者系要买新机嘅话，如果你又话听你个因为 budget 问题你买唔到 ADX 嘅话，咁我会提议你，不如你考虑睇下旧机降价，仲会好啲。Ali 都 我部旧嗱，我部旧机其实如果你唔系真系硬要行啲古灵精怪游戏嘅话，一般游戏其实 OK 噶啦，好认真噶。我至少玩得好开心。 然后入面一个就佢话特制 Win 十一，咁啊应该就系内嵌式 Window， 然后改啲嘢，大家都知道噶啦，啲 Window 嗰啲嘢，咁 阉咗啲唔需要嘢咪得咯，所以就内嵌阉咗啲唔需要嘢，都细啲轻啲咁样啫嘛。 即系会好过之前 Ali 放个完整嘅 Window 十一入去，多咗一啲一站唔需要佢存在嘅嘢去累赘，会好啲嘅呢方面喺 OS 性能开始入边会好啲嘅，因为之前都讲过噶啦。相对嚟讲，真系要讲相对嚟讲，相对佢嘅性能嚟讲，佢行 Window 的时候冇Steam Deck 行 Linux 咁好。当然佢因为佢绝对性能比较强，所以佢会好啲啊。但系你可以想象，如果佢入边系一个 Steam Deck 级数嘅 Linux 嘅话咧，佢会更加流畅啲。当然啦，你要对佢。主机本身同埋佢有程式执行有专门做优化先得嘅，呢度系要用优化噶，讲重三次。咁既然佢同 Xbox 合作，咁当然系用 Windows 啦。咁 睇佢做到幾多嘅，到底係真係深度地幫佢做優化，定係純粹就擁個內嵌式版本 Win 11落去，然後改少少就係佢。 我覺得係純粹係。 定係佢將個 Xbox 嗰舊嘢改少少俾佢，唔知道。 我覺得係純粹改少少啫，純粹。唔好咁大，我對 Microsoft 嘅期待係好低嘅。誒、哎，講係講開優化啦，依家嘢其實冇乜預咗嘅，咁咧有人測試新聞就係測試，有人測試過話用 Switch 二玩 Elden Ring， 就話非常窄，得廿 frame。咁我覺得測試版係咁噶啦，優化大佬。如果佢而家搞掂嘅話，陳總賣咗啦。咁我而家總之應該話要將 Elden Ring 改到可以喺 Switch 二玩流暢咁玩，似乎仲有一段長嘅途路。 其實應該調翻轉講啦，因為 Elden Ring 原本係針對 Xbox、PS 同埋 PC 做開發噶嘛。在 Switch 的環境裏面是另一個環境來的嘛，他現在這樣去執過來，即如果他純粹靠轉譯，那一定是慢的，即看他要加多少東西。2077行到是因為他對是專門對 Switch 重新寫過，但不可以他完全從零開始的，但是最少是專門針對他做了很多優化。這個不是說 Switch 的平台弱或者如何那樣，是你轉平台一定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的， 弱的了，慢執的了這些 啊。而调翻转，我都串咗好多次噶啦。日本仔嘅技术力，日本仔 IT 够，唔好讲咁多啦。咁样咁啊，所以佢慢咧就真系要睇佢抌几多，肯抌几多成本落去，去针对佢去改。因为呢啲已经做好咗嘅嘢咧，你后边再要谂办法去适应一个新嘅，你系一个新平台嚟噶。佢适应一个新嘅平台咧，其实系要功夫嘅。而日本仔呢方面嘅功夫。是他弱项中的弱项，先不说日本的 IT 机构几咁弱，而现在要做的事还是他特别的弱项，即是普遍地啦，我知道有些神人的，但是通常我就不是很见的，我听埋都是啲鬼故事来的这样咯。所以慢就不是说这个 Switch 2不够行 3A 大作，不完全是，即是但不完全是，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很强劲，即是大很流畅很高精然后高刷，不是。即系呢个又要光追又要60fps， 唔系咁嘅程度嘅，但系佢亦都唔系孱弱到咁嘅程度，只不过你一部本来冇对佢冇适应嘅嘢，纯粹靠转译过嚟嘅话咧，一定就捻到仆街。 预咗嘅呢样嘢， 即系等于之前讲我哋讲 Apple 应该 M1 嗰阵讲嘅，就系啲嘢要转译过嚟，佢勉强行得喐。系咁多，仲要系讲紧，仲要系 Apple 拱出嚟嘅罗塞塔二，技术力咁强嘅，都系讲紧系由流畅变到勉强能玩嘅程度。咁你谂下，日本嘅 IT 九做出嚟，算啦，咁啊，你要俾时间佢咯，未必做唔到嘅，即系佢唔系 Capcom 冇咁大镬嘅，应该，哇，咁咯，好啦， 好啦，咁我讲下你啲嘢啦。 到呢个之前嘅跟进嚟嘅，咁啊，之前 Goodsmile 嗰度你老婆发毛嘅单嗰单嘢啊，先讲重新一次，嗰个唔系发毛嚟嘅，其实系变色，因为个 UV 嘅涂装瑕疵。咁佢而家就出公告，就系话搞不捻掂，搞咗咁耐都系搞唔掂个问题。佢知道点样可以减低个现象，但系冇办法完全离开，因为佢系讲紧个涂装均匀问题。令到佢唔厚薄啊，嗰啲嘢唔完全，令到佢最终反 UV 嘅能力唔一样，结果就系唔同地方老化唔同，咁啊佢颜色会有少少唔同，睇起嚟就好似发咗毛咁样，有一笪笪笪嘅渍喺度啊，咁佢搞咗头就系话咧搞不捻掂，咁唯有就系唔搞咯，即系佢就唔暂时停用啲嘢UV 个涂料，咁啊会影响到往后嘅嘢，尤其是。会影响一啲之后再生产嘅产品，因为往后嘅新作咁你冇比较冇伤害，但系你会见到再生产嘅部分，因为佢后面唔再用呢个 UV 涂料啊嘛，咁佢之后咧就你会个感觉，无论系触感定系观看感嗰个肌肤质啦，即系望起嚟系嗰啲粉粉嫩嫩嗰种，摸起嚟系滑滑地嗰种质感啊！佢而家就暂时要停用，所以个感无论系视觉定系触觉咧，都会有少少唔同咗嘅。咁啊，有辣有唔辣咯，睇你要乜嘢咯。如果你即系觉得哦，几年之后如果有问题都冇乜所谓嘅，当下你要靓，咁啊要旧版咯。如果你觉得呢个系好有问题嘅，你老婆会发毛呢个系好有问题嘅，咁你咪等佢新嗰啲再生产咯。咁样咯， 好啦， 咁今个礼拜最大最台湾最热嘅就系 FF 啦， 物理 物理啦，最真系超热嘅。 啱啱完咗嘅 FF 四十五啦， 系咯，咁就洗晒版嘅。我嗰边我而我因为咧，艾拉克同埋中云海两个双龙出海咧，杀晒系包杀晒所有嘅SMS 啊媒体噶啦，系你唔想睇都睇到噶嗰啲情况嚟嘅。 阿东云冇戴本体嚟咯，冇戴眼镜。 但系 Elko 都有嚟，喂大佬佢两个，大佬佢两位阿姐一齐出马，唔包啊？ 过嚟搵水啊！ 当然啦，热到扑街啦，依然系。啊，呢个就几热啫，其实讲咗真系冇留意台湾天气。 呢期都热噶啦，但系嗰日系都几特冷别热嘅，气温系35到37度。 哇！ 因为台北系一个盆地嚟噶。啲少少地理常识啦，盆地咁样射落嚟冇咩风，然后又湿又热，系热捻到黐筋嘅，仲要系湿热，即系好恐怖。你将香港最捻热，仲要系好最捻湿热嗰阵时，再加多几度上去咯。因为香港衰衰地都叫做临海啊，即系风一吹咧，点都有翻啲，点都好翻少少。佢哋系盆地嚟嘅。台北嗰边啊，系个盆地嚟嘅，咁所以热起嚟系好捻夸张嘅，咁但系啲 cosplay 啊都依然系好捻卖力咁样去 cosplay 啦吓，咁啊， 几夸张啊，去到哇，即系讲我头先一路讲嘅时候，我睇又系一堆，即系剩唔多啫， 啊， 有啲就唔系佢两个阿姐，仲有其他都有， 啊， 不过算系大咗啦，即系其实呢个祭典系真系叫做日本以外算是最大型的那几个了、 啊、 好像是最大的日本以外是开了制 应该是看你怎么计算如果你计算场地大小就可能美国那边会大一点你说人多就看情况 我手上没有数字但如果你说只是计算同人自展销会的话是、 嗯、 因为 美国那边是 mix 在一起的就是咁，伊藉摩耶啦，Elako 啦，東明烏美啦，宮本彩希啦，嗰時應該讀條啊，條旗嗰個羅啦，貓田啦，月海啦， 嗌得出嚟，即係叫做咩？ 啊， 依、這個圈子係唔嗌出名嘅，全部係曬。 啊， 我太急陣。 啊，再阿 Miko 啦嚇。 真係嘅，頭先講咗名，基本上已經掃曬就咩 肯 cosplay 嗱，寫真女星佢未必係最紅嗰幾個，但係肯 cosplay 嘅寫真女星、嗯、就係依幾個啦、嗯，最紅噶啦，佢哋係去到。 咁啊。但系都当然啦吓，呢、这个 FF 全组全技能就系每一届都要出啲事嘅，今次就上埋社会版添， 又热又臭。 又热又臭呢啲咧就常见噶啦，即系我话上过一回班系讲紧有条美国佬，应该系美国佬啊，走嚟用刀捅人，系真系捅咗落去、哦，不过还好的是够刀。即系我谂紧，哇！如果唔系交刀嘅话，就大镬啦！真系，条友仔应该系专门搞事嘅，唔系针对 ACG， 唔系针对活动嘅。 唔系癫佬， 边度人多去边度搞咯？ 纯粹系搞嘢。 佢搞完 FF 之后就去咗唔知边个夜市度，又去搞人，然后俾人拉钩咗。 即系同而家喺韩国嗰个黑人一样，俾人插，俾韩国插咗嗰条黑人一样咯，专门出去搞事啊嘛，迷惑系。 迷惑系咯，嗰啲迷惑系咯，专系去搞搞震嗰啲咯。咁啊，唔知佢系咩事啊？可能系饮捻大咗，亦都可能系真系专门嚟搞事嘅、嗯。即系你攞把胶刀捅人，我谂都几100% 系专门嚟搞事噶啦、 嗯。 即系咧，如果你话随身有把随身刀啊，嗰啲嘢刀仔都算啦。你专门整把胶刀走去捅人，好明显你就系嚟恶作剧噶啦。但系喂，大佬呢啲已经超出咗正常恶作剧嘅范畴咯。 嗯、 即系如果你话伸缩刀，我仲可以话哦，你嚟玩下啫。因为刀捅到有伤嘅，其实因为胶刀唔系唔代表唔伤噶嘛。咁、嗯、然后另一样就系、是、啱啊，其实都提到噶啦，就热捻到爆，史上最热嘅冷气室内36度。 哇！ 你开咗冷气噶啦？ 嗱，呢样嘢我就真系觉得就系东京逼西咧。是好好的，其实。因为东京逼西呢，其实它的通风系统是做得挺好的。就算它最热的日子呢，室内呢，它热到呢是维持到一个叫什么 ?OK 还可以，不死人那种程度的。因为它近海嘛，有名那套几几日风的啦，啲风防风一出来的话呢，啲系那些臭味呢是散得挺快的。 嗯。 但台北我不会期待它那个散热系统会做得那么好咯。 再重一次。台北是盆地嚟嘅， 咁就 咁啊，然后都系唔止啊，系但首先花博个冷气系大家都知道系弱嘅，佢、 嗯、 个会场啊，花博纪念馆啊，个冷气系众所周知地弱嘅， 弱到咩地步呢？老任喺度搞 Street 2个体验会啊，佢搬咗三十几部冷气过嚟，喺个冷气场馆入面搬冷气机啊。你諗到佢个冷气机咁弱啊？喂 ,Street 2体验会唔算特别多人啦、啊、吓、 嗯、 即係你 FF 特别多肥宅，都其实唔记得你肥唔肥宅事啦、嗯、特别多人都算啦。喂 ,Street 2嗰度都唔算好少人，但係都好都几多人啦、啊、佢都要特别另外搬一架冷气过嚟先搞得掂啊。你有谂下里面嗰个嘢系似有还无㗎啫，其实个冷气系。咁、嗯、你仲要系咁嘅场地三十几度，调返转讲嗰度因为日晒热喺个出面都唔出奇添啊。即係我知熱咗室外場館啦，都唔出奇，36度啊，黐撚線！你開咗冷氣㗎啦，所以就唔好話咩沖涼唔沖涼，你36號同炸藥劑焗桑拿，你啱啱沖完涼，沖到乾乾淨淨喺冷氣房入面涼冷卻到足夠，然後入去焗30分鐘，你一定已經係成身汗。唔撚使諗啦，冇得講㗎，你已經唔係話你肥唔肥渣壓食啊。雖然啲人話有咩有啲咩阿摩尼亞嘅味啊嗰啲嘢， 正常㗎，但我咁樣嘅天氣咁、多人。 因为汗都有少量嘅阿摩尼亚嘅味，即系阿摩尼亚即系尿味、尿压嗰种味啊。汗其实有少量嘅嘢，咁但系咁多人加埋，冇可能冇噶。调翻转冇，你执就咩人落去？你执就 A V 女优落去都冇用噶啦，一定系臭噶，一定系汗臭味充足啊！36度啊，先生，焗桑拿入边，你吹风都冇用噶啦。 咁如果讲法，其实香港即系communication 好好噶啦。 你用边度嚟比都冇用噶，你即系调翻转，你唔好讲会展入边嗰个有中央冷气嗰啲啦，你就算系冇冷气嘅 communication， 我知 communication 会场即系有名啊，有名壁室入边有部分地方有冷气嘅，但系我哋去嗰阵时，大部分地方都冇开嘅啲冷气，开咗都冇乜用啦，应该话你身处嘅地方系冇冷气嘅。但系佢都有搞通风，而且之前我哋有讲过啦，会场大会系特别另外再租装备去加强通风噶嘛， 同埋通风系好噶，至少就咩系佢冇冷气，但系如果你有通风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嗰个热嘅即系身物理上身体个感觉热个感觉咧系比较少，系比较好嘅，冇咁辛苦嘅。 咁、咁另外咧就仲有一样就安排问题，呢啲仲可之前变嗰啲仲可以话系不可抗力。虽然通风都唔完全系不可抗力嘅、不过算啦，都尚算系不可抗力，你唔捻知道嗰日个天气如何噶嘛。咁都好啦，跟住仲有一样呢就係安排问题，年年都有安排问题。今次呢就係因为之前有人偷跑啊成，佢而家就係有个样措施，就係10点10分到10点30分要清场。佢清场就係话准出唔准入。咁问题就係个花博嗰个会场入面呢係冇厕所嘅。如果呢段时间你出咗去厕所嘅话呢，你係返唔到入去嘅。唔知边个嘅天才嘢，喂大佬我入去开摊嘅。因为调返转佢点解要清场呢，就係因为有啲人系买社入券入去提早排队成嘅，啱唔啱？喂，问题就系你社入券嘅问题啦，系、有人买卖嘅问题啦，就唔捻系你清唔清场嘅问题啦，你治标唔治本，连标都治唔捻到嘅。不过都系嗰句 ，FF 唔出事 ，FF 大会唔会有啲行政失误咧，就唔系 FF 嚟嘅，就系年年都要讲一次噶啦，系咪？年都要讲两次噶啦，两次大嘅，细嗰啲唔讲啦，即系年年都系咁噶啦，不过就咁啊算鸠数啦，又捻到佢啦，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咁样。咁啊 ，FF 呢啲同人展入边一定会有 cosplay 啊嗰啲嘢啦吓，有啲官方请翻嚟嘅模特儿去专门做 cosplay 啦。咁本来咧就冇乜嘢嘅，但系你都知大家中意睇啲乜嘢噶啦吓，但系咁啊出咗名嗰个方向嘅中层二，即系好捻咸湿嗰只啦吓。咁总之就系、韩国做嗰只好捻咸湿嗰只。唔係中國做嗰隻 ，OK？ 咁佢就請一隻 cosplay 嚟啦。咁入面啲衫大家都知道個尺度可以幾大啦。咁、然後仲要係應該係專門做呢方面嘅 cosplay 嚟嘅、或者模特兒啦，睇你點睇啦。而且仲要係啲服務 fans 服務都做到非常之足，睇起嚟係咪？我係咪行錯成人展啊？不過就官方其實之前有。好似禁过定系劝喻定系乜嘢噶？啲太大尺度嘅 cosplay 系唔俾我哋之前有提过噶。但系咧呢啲嘢就只可以州官放火嘅，人哋系企业摊大大啊嘛，咁咪唔一样咯。佢中意咸湿咪咸湿咯，比较似系咁样。咁啊，当然系有人中意有人受啦，中意睇嘅梗系好开心啦。唔爽嗰啲就系话，喂你两套标准喎、成。咁但系调翻转都系嗰句 ，FF 官方。你冇呢啲咁嘅問題先係怪啦嚇，咁啊難睇啲咯嚇，咁啊睇，不過就算夠數啦係。 有咁少事唔好講啦呢啲嘢。 好啦，跟住嚟到你啦，你噶。 好啦，跟住咧就係啲八卦新聞轉播啊。首先就係、是、其實咧就都搞了年幾兩年噶啦，咁啊從本人自單嘢。 咁啊，重本人志而家就摆明句话，就系电视台就唔用重本人志，咪就系炸炸大大就想咩？你呢位老嘢又贵又贵又麻烦，唉、哎，唔用你，用啲新仔，用白粒咩嗰啲中生代啦，替换你老嘢。咁点啊？重本好简单，吉本兴业搞一档自己开个频道，俾两个嚟去搞。叫得暂时定名叫做单摊 channel， 咁呢就 YouTube 噶啦，就收费嘅。咁就重点系呢、这个频道唔系从本同滨田雅空两条友搞，而系吉本兴业搞嘅，即系话吉本兴业 sponsor 完全制作，系一个叫做公司频道嚟嘅。因为之前啲中威博之我哋或者木村拓哉佢嘅 YouTube channel 其实系佢哋自己搞噶嘛，但系吉本兴业搞情况就完全唔同讲法啦。咁就大佬，你日本最有名、日本最大档嘅搞笑名人集嘅公司，咁佢搞嘅 channel， 大家都超级期待嘅。咁啊，十一月就睇下佢玩啲咩花样出嚟，系咪？你一睇收几多钱？因为如果个价钱唔系太贵，即系话一个月1000 yen 嘅话，当你四集，当你一个月四集单摊，就加埋一大堆嗰啲二三线嘅姜饼月艺人搞笑片落去，大家睇到烂啦，讲真。就是我哋重本人志呢个名字，即系单摊呢个组合嘅名字就得啦。 如果系如果系 YouTube 搞啊，虽然系要俾 YouTube 嗰边收钱，但系调翻转，你之前都要同电视台都要拆账噶啦，都系咁拆啫嘛。 就咯，而且你咁，而且就系、是、如果佢两个搞得起嘅话，你因为嗱，以前啲人你搞唔起，原因就系、是。你自己即系叫咩自营业啊？我形容系、即系高威博士咁样，佢自己搞一档嘢，系纯粹佢自己去拉去揾人做嘉宾啊，自己再拍片啊。点搞嘅？就木村红与木村啊，去拍嗰啲片，其实都系叫咩？揾一小制作公司帮佢搞啫嘛。但系喂，吉本兴业独立搞档大嘢搞就另一个故仔嚟噶啦。所以其实系几多人期待嘅。今年十一月睇下点啦。呢、這个我有啲想去俾钱睇嘅。如果系嘅话，好啦，跟住咧就继续系富士电视台，即系其实都系中央正讲啊，又系啲丑闻嘅。咁福山雅治咁样嘅人有新气象啦。咁咧福山雅治突然间接受《水晶 seven》啊，就访问。咁咧就访问就话佢，咁富士电视台就讲咗搞咗个啲咩调查报告啦，自己查自己啦。咁就话就爆一单嘢，就话有个好有名嘅超级大牌明星，就啲饭局。嗰个大牌明星就喺嗰、那个普挑耍嗰个 live 嗰度讲话。我好想见下而家嗰啲新嘅女主播啊，然后咧喺嗰个饭局里面咧，嗰、那个大牌明星就系咁讲咸湿笑话，咁大家估紧边个大牌明星呢？然后福山雅治喺搵八卦杂志做访问话，嗰、那个大牌明星系我，系、啊系我系我唔自系我不自重地系讲咸湿笑话啊，系咁咧，台湾嗰边咧就鬼晒咁嘈话，你搞错啊咩？你有咩性贡献啊？诸如此类卡嘢，而日本嗰边就话哦。完咗， 有咩咁大不了？我以为佢搞人哋添。 嗱，台湾嗰边咧，我睇 Facebook 嗰啲有嗰有咧，鬼晒咁嘈话咩性贡献啊，啲女主角被逼啊 ，K 卡嘢啊，诸如此类。台湾即系台仔最拿手噶啦。而家喺日本方面就系正常运作。福山雅治讲黄色笑话唔系呢十年前嘅事，亦都唔系呢廿年嘅事，系呢三十几年前都系咁啦。喺网上面有人搵翻1995年条片啊，1995年啊，即系佢同屋檐下之后冇几耐嘅事嚟啊。阿福山阿治一个节嗰啲清谈节目讲话，我见到醉酒上面有啲女仔醉酒瞓咗条街度，我想执屎执佢翻屋企，系30几年前咁讲。谂下佢最靓仔最佢最至靓仔嘅年代，都已经系咁嘅样况，何况而家？佢讲咸湿笑，佢开黄腔唔系新闻嚟噶啦。另一个福山阿治经典笑话系咩啊？有个喺 AV 卖 AV 碟嘅铺头里面做嘢嘅人话，有一日福山阿治走嚟我间铺卖咸碟，冇变装。堂堂正正地入嚟买十几咸碟就做出去，因为嗱呢单嘢咧，点解福山雅治特登走八卦就只爆就系、是、一来呢单嘢咧，预期等人爆不如你自己爆，二来就系、是、佢知道爆极都系咁样，因为咧阿福山雅治话，当初我唔讲出嚟就因为嗰个调查报告咧系话明唔开名嘅，要保密嘅，所以我唔爆。但系问题就系而家人穿咗出嚟啦，喂，为咗我自身安全，我自身利益，我梗系爆先讲啦，唔系俾佢乱咁出嚟点得啊？即系同中举政讲单嘢一样，就系、是、中举政讲咁傻，做手臂协议被人爆，而家乱咁大龙。阿福山阿治，我知我咁傻啊，我梗爆出嚟先讲啦。大佬，我有新片上啊，大佬，唔好话玩埋咁嘅嘢啊。咁呢单嘢其实系，总结而家就系你对福， 其实我真系好捻小事嘅啫，老老实实，你口讲嘅嘢啫嘛，即系又唔系摸手摸脚，你真系出手嘅，咁啊另计。你香港最近都有单啊， 同埋就系有一个讲、就是、有一个讲法就系、是。啲台仔成日话啊嘛，啲台仔话啊嘛，啲女主角被逼去啊，我心我个我费事即系叫做我费鸠事搏佢， 我讲法系福生亚次话搞主播饭局，有冇人去？我谂成个电视台啲女主角全部争住去。系你系有冇讲嗰只咩？你唔你报名你未必有，你未必有你份去啊！你估你估咁容易俾同福生亚次食饭啊？你傻啊！真系，嗰个福生亚次嚟噶，去到而家佢依然系日本最红嘅演员啦。好啦，下一单。 啊，跟住一单咧，其实都唔系新闻嘅新闻嚟嘅。我主要要做嘅系澄清。有人就流传话英国有人因为OSA 即系 Online Security 什么个法案啊，因为佢而俾人拉咗，原因系佢有呢个二次元，讲明系二次元嘅 H 号。咁首先，我唔排除有人系因为有二次元图而俾人拉嘅。先讲唔系有，而系全部啊。纯粹拥有理论上系犯法嘅，但系实际上系冇人拉嘅。通常都系传播或者系查案的时候，甚至拉到佢嘅。咁先唔讲呢样嘢。我非常确定嘅系，到呢一刻为止，冇人因为儿童色情而俾网络安全法而拉。因为其他原因而被人拉是另一回事啊，即是因为在自从的事实行之后到现在为止，我听到无数那么多宣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事，有些我会在新闻里面澄清过了，即是那些什么禁 VPN 啊，那些即是只有戆人勾那些才会信的，是啊，特登串勾那些有的了，那都好了，这件事都是一样情况，应该是假消息。咁假消息最高明嘅，通常係基于某啲真消息，可能係条友仔真係俾人拉咗嘅，因为其实年中都会有啲因为有罗图或者传播呢啲咩所谓剥削儿童乜乜七七嘅嘢去俾人拉嘅。咁但係我亦都重申一次，到暂时为止係拉咗唔少人嘅，但係全部都係嗰啲咩煽动仇恨啊乜乜七七嗰类型嘅而俾人拉嘅，即係类似反恐法嗰啲咁嘅嘢啊，咁样。唔系因为散播儿童色情呢啲乜嘢，暂时因为网络安全法先啱啱过一个月啫嘛，呢啲嘢要拉咧系要时间嘅，佢要报网啊成，佢通常唔会话哦你条友有罗图就拉鸠你，唔会咁样噶，通常嘅情况下佢都系潜伏喺某啲论坛啊地方度，然后一网过。一鑊熟係佢哋嘅，所以通常要啲時間去叫做放長線釣大魚啊嘛。你呢個月見到嘅一定 100% 唔關事。不過呢邊的確對呢啲嘢係比較審得勁嘅。咁所以唔好太過相信呢啲咁嘅嘢，因為今次咧就全嘅都冇咁言之鑿鑿，唔係嗰度行曬噶啦，都係話係可能係假嘅。我觉得可能是半真半假咯，有人被人拉是真的，有人因为传播这些所谓的剥削儿童的东西可能都是真的，是不是二次元都未必是真的，更加不可能因为网络安全法，我要重申一次，这些虽然理论上会管儿童色情的，但是不会去这么早 去出现，而且如果有第一个案例的话一定是大新闻来的，不可能你找不到的，即是你当英国的记者戆鸠的，是的确戆鸠的，不好意思，你当英国记者不做事的，即是这么大单新闻他们不会报，我不信。好啦，咁啊，跟住啲比较关大家事噶啦吓。 每周有啲高科技专题啦，我哋嘅做咗高科技专题。 唔系，即系我都系嗰句，真系唔知点解 Windows 11真系每一次大更新一定会出镬，系每一次都出镬嘅。今次嘅镬咧就系佢会烧你个 SSD。嗱，我冇濑嘢，因为我仲用紧 Windows 啊，所以我唔肯定啊。咁啊。传输超过50G 的档案会轻机，跟住整个 SSD 读不到。应该就是一些没有 DRAM 快速的东西入面，因为它的某些笔啦，咁啊被用然后出现的问题来的。咁出问题一个就是 Win11 的累积更新来的。有不少人已经更新了啦，如果你事后更新的话。咁如果你未更新的话，或者你想以防后患的话，两样东西。第一，理论上应该有回滚嘅，你可以呢、这个更新可以褪翻去前面嘅。不过问题就系、今次呢个笔再附带咗个另一个笔，我觉得真系特登设计都冇咁住啦。佢个另一个笔就系令到个回滚出 error。因为正常咧有咩问题啊，你可以读翻个旧嘅影像讲噶嘛。呢、这个 Windows 还原系统 XP 开始出现嘅嘢系旧机神嘢嚟噶嘛。问题就是它会令到这旧东西都车烂埋，所以有部分人是回滚不到这个更新的， 咁啊，只能讲祈祷啦。如果你出现咁嘅状况嘅话，佢正常系可以，所以系所有更新都可以回滚咧，因为佢更新前会设立咗个记录点噶，你可以咁样理解啦。佢你只要你唔爽嘅话，你就可以回滚翻转头噶啦。问题就系佢而家整烂咗，有人系灰鸠咗嗰嚿嘢。咁啊，咁如果系真系咁嘅情况，只能讲自求多福，唔好搞啲太大嘅 file。 我部阿里好耐冇喐过，所以唔关事。有成几个月冇开部阿里啦，已经。 嗱，唔好做呢个更新咯。再顺便提埋各位啦 ，Windows 有样嘢叫做品质更新嘅嘢。所谓嘅品质更新，其实就只不过系迟啲更新，如真系冇镬先更新。只要唔系紧急，通常是安全性更新啦。之外咧，有啲系正常更新。啱啊，呢个累计更新就系呢类啦，即系唔系紧急啫。紧急嗰啲佢会另外有个紧急嘅 patch 俾你嘅。呢类型嘅嘢迟少少先更新，佢即正常佢会一推出嚟，你就会帮你更新啦嘛，自动更新嗰啲嘢。仲要系好似唔知某要铺板先可以停啲啊嘛，点啊声？咁佢系可以用品质更新，就系迟少少先更新，你可以 set 嘅。虽然比较难 set 啦，但系有呢个 keyword 嘅话，你应该可以搵得到噶啦。就叫中文就叫做品质更新，你可以自己搵。因为要改群组系统嗰啲嘢，或者要改德录档啊，几麻烦下。咁总之就自求多福啦，又 Windows 常态嚟，即系每一次大更新都出现咁，都出镬噶。 系 Microsoft 嚟噶嘛？ 咁啊， 好啦， 另一个都应该关部分人士啦，唔一定全部噶啦。咁就呢、 這个。其实解嘅系咩咧？直接讲个就系区域限制 ，YouTube Premium 唔可以跨区啦。以前咧，你想买平区去咩？去印度啊，去阿根廷买跨区嘅 Premium 平啲，但系而家唔俾啦 ，block 区，即系其实简单就系、是。你喺 Netflix 用咗好多年噶啦，就系、是、你可以间唔中去日本，即系嚟话我在香港买咗，你去日本一两个礼拜得冇问题，但系如果几个月内都仲喺日本嘅话咧，对唔住，我就 block 咗你个 account 啦。 强制更换你区域咯， 系咯，咁 OK 嘅一样嘢。 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地区换成另一个地区，佢唔会话未到 block 你嘅，主要 block 你系因为你用 VPN。因为其实佢知嘅，尤其是啲知名嗰啲 S 字头或 N 字头嗰啲咧，佢知噶嘛。你个 server 都系特定嗰几个嘅啫嘛，即系某单一个区啊，佢都系俾几个 server 俾你嘅啫嘛。佢点会认唔认到你啊？即系所以咪之前我咪讲咯，你用嗰啲咩 VPN 去睇 Netflix， 佢宣称可以咁样做，理论上实际上都得嘅，但系好多时都系睇唔一段片，佢就弹出嚟话咧，啊你侦测到你用 VPN 啊，乜乜七七如何那样，叫你熄翻佢咯，诸如此类咯。 嗱，一样真，我就唔知其他厂点，但系以 Netflix 为例，我用Lock VPN 啦，用我个厂为，我用开嗰间为例啦。一般嚟讲咧，佢就唔理你嘅。你用 VPN， 佢系叫做咩？你可以用，就唔好咁离谱得噶啦。即系所谓即系合理利用啦。即系嚟话我煲成两个钟头片 ，OK 问题嘅。暂时我未试过话睇睇入片突然间话 block 你，但系如果有啲大厂有啲VPN 公司佢系 block 你嘅，就是、Expect VPN 啊咁样佢 block 咗你嘅，直情唔俾你用。但系至少我用嗰间就冇事。 其实两样嘢，一睇运气，二睇你同同时在线嘅人多唔多。同时在线系指用紧你嗰一个需法嘅人啦，系几样嘢加埋嘅。因为香港我用嘅系 S 字头嗰档嘢啦吓，香港得好似得一个需法嘅啫。根据我嘅经验就是因为我要睇返香港嘅电影啊，要用返香港 IP。睇咗五六套左右啦，会有一两套睇唔完佢会出嚟 bot。咁但係睇一完嘅情况都唔少嘅。咁样囉，即係运气囉。 睇运气囉。一般即係睇你睇个 VPN 嗰间厂个说法多够唔够多囉。你够多咪 bot, 你够多嘅话就试到一个唔通即係本咗佢我用开个 lot 嗰间。我睇佢就话有廿几廿个 server， 咁加几廿个 server 点又有几个冇事啊嘛？嗰只啫嘛。 咁总之就系翻翻嚟 YouTube 呢边啦。咁佢就系话因为之前咧佢已经系一路做紧啦，不过我而家用紧一个最严格嘅之前咧首先阿根廷系唔用得噶啦，佢直接系唔俾阿根廷嘅外地使用者，因为阿根廷个币值啊嗰啲嘢问题。咁啊而家就讲紧系所有都。咁咯，因为之前有个方法就系买当地嘅付费卡，因为佢有啲整一啲预付卡啦。你只要谂办法买到嗰边嘅预付卡嘅话咧，就可以用嗰度啊。因为其实一样都系证明你喺当地啫，你系当地嘅人啫嘛。因为你系当地嘅人，即系譬如我系香港嘅 account 订香港嘅服务，然后我人嚟咗英国，我依然都可以继续用噶嘛。佢係允許你而離開原居地噶嘛？咁只不過係講緊你要證明你係香港人，最簡單就係你付費嗰個張信用卡係香港發行嘅 Visa， 咁佢用呢个方法去做认证，咁而家就系话呢个方法都唔 work 啦，或者应该系要更加严格嘅证明你系真系当地嘅人。其实好简单，睇一样就睇你 I P 啫嘛，即系佢冇具体地话你听佢点样做，因为你讲完出嚟，大家就可以睇出嚟针对啊嘛。总之佢而家用一个更加严格嘅方法去救，而且如果你违反呢啲乜条款，咁佢系可以即时病救你。就咁简单。其实以呢方面嚟讲，以我所知 ，YouTube 其实算系做得相对比较松手噶啦。最紧嘅其实系 Steam， 因为 Steam 嘅跨区购买个价钱可以差好捻好捻好捻远嘅。嗰个就呢、這个我就讲咗好耐噶啦。咁啊，总之就系佢中意嗰啲啊。咁啊，啲精神土耳其人咁啊，唔该自动翻归了。咁我觉得好简单啫 ，AD 波咯，讲到。 好啦，咁今日差唔多啦，好长好长啦。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